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春节期间，诵读小站推出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书里和对联当中描写的春节。 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的徐梦飞，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守岁。每逢春节，重头戏莫过于大年三十的合家团圆。我不禁想起同事们在筹备年俗展时，在2018年嘉联赏析《虚狗望福》这本书中找到的一幅非常应景的楹联：合家团聚一年满，举国歌吟万象新。除夕夜守岁是中国人全家团聚最为重要的日子，在外的游子即使远隔千里，日夜兼程，也要设法赶回家吃团圆饭。守岁作为农历新年中最重要的礼俗之一，很多名人都在文章中谈到，例如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曾写道：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是啊，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年夜饭中守岁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寓更岁交子之意。梁实秋曾在《北平年景》中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其实守岁最温暖的莫过于全家人围坐一起欢聚酣饮，回顾旧岁，憧憬新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携程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到过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到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

哎呦，你看我这个体格还真是，哎呀，不是您先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拿着体检表就能上任了？ 对对，不是上任，不是上任啊！ 哦，不是上任， 可以就职。 那没问题，我这个身体特别的好，我 不要吹。 不是体检吗？体检我就按规定我去。 我们体检还是非常严格的，我再强调一下，严格的。 不是严格， 可能您想象不到地方都有可能会体检。好了，那不多说了。这样吧，您先付500体检费到我们公司的卡上，向您马上转账。 转账？哦，这叫投简历，那双方还得体检，还得转账。 我们的月薪基本上。 哦，对，没事没事，嗨，这体检吧，你看是不是哪单位都得体检？是行， 游泳池啊，有2米深 啊，不在乎多深，我也没那么高，有游泳池就行。 2个 啊。对对对啊，你们那伙食还可以啊，是吧？ 馒头很白。 哎呦，活活没死。哎呀， 怎么样？那您看是不是转账 啊？这转。 谢谢。那我们将等待您的佳音。 哎，好，好，谢谢。这值得500块钱啊，是不是？这月薪20万的，转。 今天我们要欢迎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的队伍，欢迎！ 哎呦，想不到这个公司还这么热情！哎，行了，你们公司这么热情呢？ 热情是一方面 啊。 首先，我来给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血液，马和。哎，这个马和呀，你看这性格比较内向 啊，是 不太善于谈吐，但是 啊， 他的发展是很好的。你到了我们这个队伍。你相信我 啊，我相信你， 保证让你发财，保证让你成为富翁、 哦、 保证让你有游泳池，有大花房，有石槽子，有所有的 子，有石槽子、啊、 所有下沉式下挖式的建筑全是你的。 天哪，我上这盖房去了是怎么的呀？下挖式建筑。 好，把你的手机给我。 干嘛呀？你要抢着怎么的？不是，这公司还有这没收手机的？这 没有 啊， 你把它放在这 啊。我放在这了， 这是我们的资源 哦。 这里边有你的朋友， 是 有你的朋友，就是有我的朋友 啊。 你再通过你的手机去找其他的朋友 啊， 你把你的朋友拉进朋友圈、 啊、 这样你就会升一格。当你到钻石级皇冠级的时候，你就是世界富翁，你就是世界的富翁。 不对，你先别说了， 来。欢迎 、哎、 老三，别喝水。 哎呦，这工作还 你要把水咽了，你再说呀。跟着我们 啊， 相信我就能发财， 相信我就能发， 相信我就能致富， 相信我就赚。 我老三，老三，你这态度是很好的，让你练练这个基本功，听听相声。你这个嘴啊，你这下回那个元宵啊，一定是放凉了再吃，那肉包子别接了屉就搁嘴里啊。好， 不是，我跟您说啊，我这没有什么经验，是吧？我来您这个400强， 不需要你有经验，需要你相信我，你就能发财。喊发财， 发财！ 不是，不能喊了 啊， 一回只能喊4个。 好嘛，打麻将呢！我说你这个 致富 啊，这致富。 每个人现在开始说自己的梦想，老三你先说。 我的梦想就是、 哎、这回嘴里清楚了。好，往下说。 发财！ 老三，太让我失望了，连个发财都说不清楚。你说，老三女朋友，你说， 买房子。 这个是最好的梦想，买房子。我的梦想，你的梦想，哎，新鲜血液、 啊， 你的梦想 啊，那我也得说呀、啊， 对，哎， 我 好 啊， 血液 ，我的梦想就是，哎，你们那食堂是不是也有白馒头啊？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儿啊，是江南晚报的一条真的消息。小杨是化学材料专业的大四学生，马上面临着参加工作，求职心切的他，为了能够更多机会参加面试，近半年来在网上海投简历，还在一些招聘网站上填写了个人信息，90%的简历啊，可都打了水漂，投出去再也没有回应。就在小杨灰心丧气之时，哎，他连续收到了2个公司的回复，在他看来，貌似开始转运了。 这2家名企主动找到他，让他意想不到，核实之后发现这2家公司啊，都